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想爱谁，在你掌握里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可惜我瞎了眼睛。赞赏那虽说明，我却哼不出半声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甘心去做你保镜，得到你的爱情，还要再得到你任性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不解释太多，只要亲吻，好音乐就对了。我是 Alpha 夏亚轩，大家晚安喽。 最近我和你都 坠落屋顶，月了无踪迹，难忘你离去的背影。前尘的浮影，不朽的伤 就要下雨，我披上你的风衣，红的心中间有一口气，寂寞是唯一回忆。听说他爱你爱得很卖力，我默默收集你写来的信。听说他爱你，而我的距离只能让你与背叛靠近。夜的钟数落我的安静，尽管爱情已太过拥挤。